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73集。 宋福谈说， 女友粉 多上网你就知道了，粉丝很多种的，有女友粉，有妈妈粉，还有 CP 粉。宋福谈轻笑，不愧是被粉丝呼喊离他们生活远点的人呐。林龟眼看就要出店了，痴痴看着蓝河还有旁边的宋福谈，现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俩真的是一对，他痛心的道： 我认了，但是雪光老师，你要对我老婆好一点。 宋福谈、蓝河面面相觑，有点傻眼。宋福谈补充道： 这又是什么粉？ 蓝河也说不上来， 不知道，我感觉不太想探究。 唯有柳十三捞袖子怒吼，声音响彻城隍庙： 他在胡说八道什么？老不老婆的，他想拆 CP 是不是？ 在京城，从一个法师对蓝河和宋福谈的称呼就大致能看出是哪一系的，叫蓝河来爷、城隍爷，叫宋福谈城隍奶奶的多半是道门，亲近而促狭，称师或者大师，那就是佛门的，带着辈分和学识上的尊敬。要叫蓝河师叔，叫宋福谈外师叔，那必是个乡头。按照四大门体系，蓝河也算一个乡头，虽然他没有参与组织，但见面之时，其他乡头还是乐意和他拉近关系，索性从仙家处论起，叫他一声师叔或者师大爷。而因为乡头间男女皆如此叫，乡头们的配偶称呼也区别他处，以内外分。若是师叔的妻子就叫内师叔，师叔的丈夫则叫外师叔，师哥的丈夫叫外师哥，妻子叫内师哥，皆以此类推。蓝河既没组织，算是非常规顶先，平时就难免有不懂规矩的时候。比如蓝河起初就不知道，仙家们对自己生日是比较看重的，遇到整数还要大家操办。柳十三就曾自称要过5000整岁的生日，让蓝河给他流水宴，于是蓝河让他抄100遍吹牛，否则连香塔也没有。有一次蓝河忙起来了没顾上，直到接近凌晨，家里的角落响起了悠悠的哭泣声。蓝河找了半天，在角落里找到了把头塞进斗柜后缝隙的白舞。蓝河用棍子把白舞给扒了出来，骂道： 胡七十九，你是不是偷他眼镜了？ 胡七十九傲然道： 关我什么事？我今天只嘲笑了他几句。 蓝河无语，又问柳十三： 那就是你吼白舞了是不是？明知道他不喜欢大动静。 柳十三就跟个喇叭一样，喜欢吼这个凶那个。柳十三炸雷一样道： 不是我。 白舞顿时瑟缩了一下，柳十三声音放小了，嘲笑道： 明明是你，四团今天过生日，你什么都没送，人争一口气，天争一炷香，知道吗？ 哎， 蓝河一摸头： 哎，忘了，坏了，这都0:20了。 抽泣的声音更大了。蓝河无语： 给一平补过一个吧，明天把他们的白门请过来吃斋。 宋福谈提议道： 行，那现在就下帖子，一平别哭了，记得你是铁血白门，白门之光啊。 蓝河揪着一平的两只后腿把他给翻了过来，一平变回人形，摘下眼镜擦了擦眼泪： 办几圈呢？ 他们不说几桌，说几圈。仙家不上桌，是围着香塔吃斋。当初胡门办了20圈，柳十三办了10圈。 你问这个没有意义，我给你办5圈，你家坐得满吗？ 一平无语， 他又要飙泪了。也是啊，为了给依萍找不回面子，第二天他们在院子里堆了香塔，拉了横幅，大宴群次。只是吧，这白门坐一圈和胡门坐一圈大不相同，人家都是朝里坐一圈，白门是背对着彼此朝外坐一圈。蓝河看到后无语了，可以，都是老自闭了。依萍还要作为优秀白门发言，用自己的幸福生活激励晚辈。他眼神飘忽， 只要大家努力修行，一定也能获得这样的待遇。 也有小刺团勇敢地发问， 吴叔，那您如何与其他仙家相处呢？ 其他白门也不禁点头，好奇这个答案。对于白门来说，和尊家家里其他仙家相处无疑是个大问题。依萍说道， 首先你尊家要有钱，我就单独住在地下一层，我都不理他们。 其他人无语， 对对对，每次上来都鬼鬼祟祟，蹑手蹑脚的，不想和我们打招呼。 柳十三捧腹大笑，这位柳爷在京城也出名，辈分大，实力强。他一笑，这些白门都不敢吭声，心酸得很。即便找到尊家，也很容易被其他三门压在前头。虽然白武来的最早，却依萍不愧是在蓝河手下历练过的。他见蓝河投来鼓励的目光，手紧紧握在了刺上。柳十三也瞥见，森森然哼了一声，依萍眼圈立刻就红了，松开了刺，但捡起垃圾就往柳十三身上砸，一边哭一边砸，含混不清地骂着喇叭蛇、老五之类的。柳十三无语，他怒道， 你敢骂我，还动手， 而且是在这么多外人面前。但是依萍每次给柳十三治疗都要哭几回，柳十三都被烦成习惯了。依萍骂完还流着泪看天，一副爱咬不咬的样子。柳十三下不了嘴，看了一圈，那些瞪着黑豆眼的白门扭身上树了。 神经病。 依萍缓缓爬了起来。 就是这样，也不难学，鼓起勇气骂完等死就行了，那也不一定会死。 现场寂静了几秒，随即响起众白门钦佩的掌声，经久不息。蓝河无语了。蓝河在陈星阳姐弟面前掉马实属意外，当时他们一起自驾出去玩，陈星阳自己还给蓝河念叨那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夜晚如果有人在背后叫你，千万不能回头。一则名字是最早的巫术，叫了名字一应，魂魄也跟着没了。再则，人的头上和双肩有三盏灯，代表的是人身的阳火，保护着你。你一回头，灯就灭了。结果晚上刚好遇到一对老鬼新鬼的组合，那老鬼也在给新鬼上课呢，教他根据古老的传说，只要我们在背后叫这个活人的名字，他一回头就会把阳火扑灭，这样我们便可以趁虚而入。至于如何能知道他的名字，就要靠自己侦查了，还可以运用一些技能，比如模仿他们的亲人喊他们。接着俩鬼就实践起这古老的技艺，蓝河没防备，一个回头，哼，把鬼吓得不轻。眼看着鬼哇哇大叫着， 是蓝河，快逃啊， 就这样消失在夜空之中。陈星宇和陈星阳也吓得不轻，蓝河倒是想兜回去，但是已经露了馅。胡姨的姐弟俩很快就确认了蓝河这大骗子立了几年的正气凛然人设压根儿就是虚假的。陈星阳掐着蓝河嚎叫了半天， 你骗我！ 但是在知道蓝河真实身份后，很多以前想不通的事儿都解开了。除了为啥能在绝慧寺敲钟之类的，还有比如为什么这两年去看相，京城的广大半仙们要是看你长了梨窝，就会说你这个面相带了点凶煞之意。此事还引起过讨论，有人上网吐槽，怎么梨窝寓意变了？小时候都说有梨窝的人乐观孝顺聪明啊，昨天去找了个算命大师算命，说我长得有点凶，他不用担心，只是让鬼不敢犯我。然后回帖里有人表示没听过，绝对是忽悠，却也有人说自己也听大师这么说过。大家一对吧，还就是京城这块的大师喜欢这么说，异口同声的，其他地区没这个传说。在你家乡梨窝代表什么？这一地域话题引起了一阵讨论。陈兴阳当时看到还说来着， 有点蠢啊，蓝河也长了梨窝，可不是鬼都不怕吗？ 这下他可算是明白了，好比你和黑白无常同名，叫起来也能叫小鬼吓一跳，压根儿就是因为蓝河长了梨窝，导致京城地区的鬼看到类似的特征都要抖三抖。陈兴宇姐弟和蓝河关系比较好，自然不会外传，但是陈兴宇还有其他关系好的朋友。有一阵蓝河就发现他老带一个女性朋友来自己家玩，导致宋福潭一度投来怀疑的眼神，要不是后来得知这位女性朋友是已婚。后来蓝河终于忍不住了，问陈兴阳， 哎，我觉得彤彤姐人挺好的，但你带她来探望我的频率是不是有点高了？ 介绍朋友 OK， 但他老觉得陈兴宇带着其他目的。陈兴宇汗颜道， 其实就是想带他蹭一下运气，你不是有那个啥身份吗？ 啊，蓝河放松道，那你带他烧香不好吗？到底是想求什么？健康还是功德？城隍管得挺多，什么风和雨顺、治安、善恶等等。陈兴宇说道， 唉，彤彤结婚十年，身体检查没毛病，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不上孩子。 啊，有没有搞错？不孕不育你来找我啊？带他上妙感山不好吗？为什么找他解决不孕不育的问题啊？陈兴宇说道， 上过妙感山求了三次不成，上面的法师说是时运不到，我寻思你家里好，多子多女的，不愧和妙感山关系匪浅。 蓝河无语了，心中有些大怒，偏见，这都是偏见呐、啊！难道碧霞娘娘坐下神将投胎就一定对杨仔的事有一套吗？这些儿女都是意外来的。蓝河愤愤道， 别来了，求我没用的。 可气的是，过了半年，彤彤还真的怀孕了。在陈兴宇微妙的眼神中，蓝河大敢跳进黄河也要洗不清了。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啊，这下彤彤开心了。 陈兴宇含蓄地微笑道， 哎呀，和我没关系，和我没关系。其实人活着不是一定要孩子。 陈兴宇说道， 哎呀，懂了，但是彤彤喜欢吗？他常说淼淼乖，我看你家的儿女也都很了不起，我常常想淼淼长大以后是不是也这么可爱？ 孩子长大也不一定和玉溪中一样啊。 他看了一眼，对家仙们说道， 在你们一人对爸爸说句贴心话，让他感受一下好吗？ 柳十三头也不回的道， 我是你爹。 常月圆嘴巴张得比水缸还大， 爸爸我还饿。 胡的姑娘说， 哼，叫妈妈可以吗？ 胡七十九则说道， 你为什么还不出去工作？ 瓜家两个闺女虽然没说话，却用行动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翻箱倒柜，疯狂扒拉着香火和纸钱，一根不剩，还爬到蓝河身上去找，尾巴都快扫到蓝河脸上了。 那我以后能介绍别的刺猬接任儿子吗？ 白武说道。老白最后暴击， 老不死的，搞点钱来。 陈星宇彻底无语了。蓝河说道，看到没，宰是可能会不孝的。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